攻读《撒母耳记下》第十二章。于是上主打发纳堂先知去见大卫，他一来到他跟前，就对他说：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，一富一贫。富的有很多牛羊，贫的除一只小母羊外什么也没有。这只小母羊是他买来喂养的，在他和他儿女身边长大，吃他自己的食物，喝他自己杯中的饮料，睡在他的怀里，待他如同自己的女儿一样。有一个客人来到妇人那里，他舍不得拿自己的牛羊款待那来到他这里的旅客，却取了那贫穷人的母羊来款待那到他这里来的人。大卫对这人大发愤怒，向纳堂说：上主永在，做这事的人该死，并且因为他这样行事，舍不得自己的牛羊，他应七倍偿还。纳堂对大卫说：这人就是你，以色列的天主上主这样说，是我给你富有，为你做以色列的君王，是我由撒乌尔手中将你救出，是我将你主人的家室赐给你，我把你主人的妻妾放在你怀里，把以色列和犹大的家族也赐给了你。若还以为太少，我愿再给你这样那样的恩惠。你为什么轻视上主，做出他眼中视为邪恶的事，借刀杀了赫特人乌里亚，为占取他的妻子据为己有？你借阿蒙子民的刀杀了乌里亚，从此刀剑永不离开你家，因为你轻视了我，占取了赫特人乌里亚的妻子据为己有。上主这样说：看，我要由你自己的家里激起灾祸反对你，我要当你的眼前拿你的妻妾给予你的近人，他要在光天化日之下与你的妻妾同寝。你在暗中行的事，我却要叫这事在众以色列前和太阳下进行。大卫对纳堂说：我得罪了上主。纳堂对大卫说：上主已赦免了你的罪恶，你不至于死，但因你在这世上蔑视了上主，给你生的那个孩子必要死去。以后纳堂就回家去了。上主打击了乌里亚妻子给大卫所生的孩子，使他患病甚重。大卫就为孩子恳求天主，并且进食，进入房内，穿着苦衣躺在地上过夜。皇室的长老到他跟前，要将他从地上扶起来，他却不愿意，也不与他们一起吃饭。到了第七天，孩子竟然死了。大卫的臣仆怕告诉他孩子死了，因为他们说，孩子活着的时候，我们劝他，他还不听我们的话，我们若告诉他孩子死了，岂不是更使他痛苦？大卫见自己的臣仆低声耳语，就晓得孩子死了，便问他的臣仆说：孩子死了吗？他们答说：死了。大卫就由地上起来，沐浴抹油更衣，进了上主的庭院朝拜了，然后回到家里，叫人给他摆上饭来，他就吃了。他的臣仆对他说：你这做的是什么事？孩子活着你为他进食哀苦，孩子死了你反而起来吃饭。他答说：孩子活着我进食悲苦，因为我想，也许上主会可怜我，使孩子生存， 有谁知道？如今他死了，我为什么还要进食？难道我能叫回他来？是我要到他那里去，他不会回到我这里来了。事后，大卫安慰了妻子巴特舍巴，再走近他，与他同寝。他又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撒罗满。上主也喜爱他，派了先知纳堂去，代替上主给他起了个别号，叫耶迪迪亚。那时，约阿布正攻打阿蒙子民的喇叭，占据了水城。约阿布就派使者到大卫那里说，攻打喇叭已占了水城，如今你快调集其余的军队来围攻，占领这座城市，免得我攻下了，人拿我的名字做成名。大卫遂召集了所有的军队，开到喇叭，攻取了那城。大卫从米尔公神的头上取下他那重一塔冷通的金冠来，上面嵌有一块宝石。大卫将这宝石戴在自己头上，并由城中运走了大批胜利品。至于城内的居民，大卫将他们带走，叫他们拉锯、敲斧、劈石、做砖。大卫对待阿蒙子民所有的城市都是如此，然后率领自己的军队回了耶路撒冷。